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1月8号星期四，农历的10月1号。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白天，天气天空云量较多，气象条件对污染物扩散无明显影响，扩散条件一般，能见度较前几天有所下降，但对交通出行没有太大影响。年老体弱者外出仍需要注意健康防护，在夜间会有冷空气到来，能见度转好，明天会再现蓝天，能见度也会恢复到20公里以上，适宜大家交通出行。在早晚天气较冷，还请大家注意保暖添衣。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30%。在夜间是晴，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大气扩散条件较差，能见度一般，但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没有太大影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预计是没有降水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2，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晋松桥下东向西车多，机场高速主路距北高100米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3旗收费站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京沪高速进京方向18里店桥南有事故，造成轻微拥堵。京通快速进城方向高碑店桥上最内侧车道有故障公交车，后车请注意避让。西四环五棵松桥路段南向北方向连续接报2起交通事故，后车行驶缓慢，请大家注意避让。 一起去看想变成人的猫。日本四季剧团经典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中文版马上登陆天桥剧场。《想变成人的猫》是日本四季剧团心灵剧场经典音乐剧，首演于1979年。从1981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在日本全国上演。究竟这部剧有什么魅力？和咱们熟悉的百老汇音乐剧相比，这部音乐剧又有哪些音乐剧的经典手法和创新点呢？城市文化范儿，今天我们一起去看《想变成人的猫》。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这部音乐剧改编自美国儿童文学家劳埃德·亚历山大的同名小说。您知道这部音乐剧从1979年开始已经演出了多少场了吗？ A. 1000多场， B. 1500多场， C. 2000多场。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部音乐剧，叫《想变成人的猫》。那您知道这一部音乐剧从1979年开始已经演了多少场了吗？ A 是1000多场， B 是1500多场， C 是2000多场。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有可能会获得11月底的这个《想变成人的猫》的这个音乐剧的票2张。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也就是乌镇峰会，昨天在浙江乌镇开幕了，共有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0名嘉宾参会。本届大会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设置了19场分论坛，重点探讨人工智能、5G、大数据、网络安全、数字思路等热点议题。一条绿带千米长，秋色满眼穿亭廊，通州又一个新公园台湖中绿带公园开门迎客了。公园位于台湖镇中心区，为南北向带状绿地，长1150米，平均宽度70米，面积4.9公顷。台湖中绿带公园属台湖万亩油气园二期建设的重要部分，也被称作演艺小镇带状公园。公园内不仅遍植国槐等乡土树种，还特别搭配了银杏、元宝枫等彩叶树种，突出台湖万亩油气园春花多枝、多彩森林的主题。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即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即将于今天下午1:30举行。本次活动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百度度密事业部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届时听听 FM 将重装上线，同时推出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专题，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收听完整版的精品有声书，在今天下午1:30收看现场视频直播。来看看收藏方面，一年一度的生肖金银币又如约而至。央行公布11月16号发行2019中国己亥猪年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的规格与发行量均与去年相同。全套纪念币总共17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0枚、银质纪念币7枚均为法定货币。图案方面，3克圆形金质纪念币等13枚金银纪念币背面图案均为写实夹珠造型，衬以装饰珠手纹样，并刊面额及己亥字样，销售渠道详见中国金币网。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英国预测到2030年，中国有望取代法国成为全球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项最新报告显示，全球今年接待跨境游客14亿人次，比去年增加5%。全球旅游业8年来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速，大部分增长集中在亚太地区，得益于经济增速较快，中产阶层规模扩大。亚太地区消费者用于休闲娱乐的可支配收入更多。在亚太地区，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按照现在的增长趋势，预计到2030年将取代法国，成为最受海外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根据韩国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中国顾客在便利店购买的商品中，排行前5的依次是香蕉味牛奶、克莱美、仿蟹肉棒、辛拉面、黑色版、桂爱娘卫生巾和糯米卷。上述数据依托于银联卡和手机支付，其中蟹棒和糯米卷本次首度入榜。之前排名前5的是香蕉味牛奶、辛拉面、两班海苔、巧克力派和宗家府泡菜。泰国政府内阁会议审议通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暂时免除落地签证费用的提案，有效期自今年的12月1号到明年的1月31号。目前中国游客赴泰国落地签证费用为2000泰铢，约合人民币425元。今年上半年去泰国旅游的游客，中国游客同比增长25%，但是7月初普及沉船事故以及之后发生的一些事件，影响了中国游客游泰的感受。7月到9月来泰中国游客同比减少9%，11黄金周更下降了15%。 酸碱体质理论是近年来在朋友圈流传甚广的一种养生理念，它宣称人的体液分酸碱， pH 值较低的酸性体质容易得癌症， pH 值较高的碱性体质会更加健康，所以让人们多吃碱性食物把体质调理成碱性。但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是伪科学，最早是一个叫罗伯特·欧阳的美国骗子开始鼓吹的，就是在最近罗伯特·欧阳在美国法庭上承认这是骗局，并向 并被判向一位深受其害的癌症患者支付高达1.05亿美元的赔偿金。 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局日前发布公告， 从12月1号开始， 瑞士将对化学制药、生物制药等288种药品零售价整体下调 20%左右， 同时对237种药品中的134种实施降价。 官方预计药品零售价格下调之后，每年可为病患节约大约1亿瑞士法郎的费用。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研究人员发现，夏季出生的孩子近视风险可能是其他孩子的2倍。研究人员推测，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在暑期后招生的学校中，这些孩子是同一年级中年龄最小的孩子，阅读等学校功课给他们的双眼造成了压力，可能比其他同学大。研究人员还发现，打电玩与近视风险增加相关，这可能是因为打电玩会减少孩子户外活动时间。 近视正在全球蔓延，到2050年预计大约46亿人会近视。 2010年的近视人数为20亿。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市教委昨天发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18年修订》， 北京的重污染预警由4级改为3级，由轻到重依次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空气重污染达到黄色预警时，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以及校外教育机构停止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体育考试等户外活动。橙色预警时，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以及校外教育机构停课。中学 实施弹性教学方式，由区教委学校根据所在区域空气质量灵活掌握状况。北京为超标电动车 发放临牌已经将近一周， 截至目前共有超过95,000人提交电动车 过度标识的审核，临时标识的审核，有超过20,000人审核不通过。审核不通过的原因中填写地址不详细占主要原因，另外还有上传照片不清晰，主要是身份证车架号数字不清，电动自行车有遮挡物不能看清整体样貌，无法进行后台等级以及申请车辆类型不一致，有些市民把三四轮电动车摩托车也登记在了平台上。 酒驾、毒驾的危害早已广为人知，公安交警部门提醒司机，目前法律法规对药驾的规定尚不清晰完善，但药驾的危害同样不容小觑。药驾就是指驾驶员服用了易导致困倦、嗜睡、事物不清等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后依然驾车出行，部分药品说明书中也对此类不良反应有明确提示，因此服药期间尽可能不开车是避免危险发生的根本措施。如果必须服药驾车，最好提前咨询医生 并谨防超剂量用药。海淀警方昨天通报，刑侦大队与大钟寺派出所经过侦查，打掉一个以招工为幌子的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以高薪招聘演员、化妆师为名，在巧立名目，收取应聘者各种费用，金额在4000元到2万多元不等。要是看到这类信息，应聘者要提高警惕了。 2019年中考启动报名工作， 具有本市正式户籍的应届初三学生以及具有本市正式户籍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往届学生可以报名报考，没有本市正式户籍的本市应届初三生 可以报名借考，报名截止时间到11月12号的17点。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在稍后的节目中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起去看想变成人的猫，日本四季剧团经典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中文版马上登陆天桥剧场。 想变成人的猫是日本四季剧团心灵剧场经典音乐剧， 首演于1979年， 从1981年开始， 基本上每年都在日本全国上演。究竟这部剧有什么魅力？和咱们熟悉的百老汇音乐剧相比，这部音乐剧又有哪些音乐剧的经典手法和创新点呢？城市文化范儿，今天我们一起去看想变成人的猫。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 这部音乐剧改编自美国儿童文学家劳埃德·亚历山大的同名小说，您知道这部音乐剧从1979年开始已经演出了多少场了吗？ A.1000多场， B.1500多场， C.2000多场。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 那这部音乐剧您知道从1979年开始已经演了多少场了吗？ A.1000多场， B.1500多场， C.2000多场。 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 答对的朋友有可能会获得11月底的想变成人的猫的音乐剧票2张。 让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子昂。大家听到的这段音乐是音乐剧想要变成人的猫中的音乐，叫做猫的独白，日本四季剧团经典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中文版11月27号起登陆天桥艺术中心。 这部经典音乐剧已经走过40年的历程，究竟这部剧有什么亮点？今天我们就一起带着大家走进想要变成人的猫。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想变成人的猫的总策划人、制作人、四季剧团驻中国代表王祥浅，以及编舞助理小偷角色的扮演者原四季剧团演员牛俊杰。欢迎两位，和听众们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王祥浅。 大家好，我是牛俊杰。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就是猫的独白哈，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歌曲。 刚才我们听到了就是猫的独白哈，这一段音乐，其实今天也非常能够高兴邀请到这个想变成人的猫的总策划人、制作人四季欢歌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祥浅，和编舞助理小偷扮演者小偷这个角色的扮演者原四季剧团演员牛俊杰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还是给大家来讲讲吧，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叫猫的独白，其实现在我们是没有听到歌词的，是吧？是不是这个 音乐后面也有，因为我们知道猫的独白，独白总是要说话的，是吧？是不是后面还有这个猫说话的部分呢？然后这个剧是不是讲的是一个猫的内心独白，还是猫变成人的故事呢？ 它是讲的一个猫想变成人的一个故事。当然这段音乐呢，它是一个伴奏带， 我们现在听到的，然后让大家欣赏的，具体的这个歌呢，可能还要到剧场里面去，在剧场里欣赏的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这个戏呢，讲的是一只，在森林里边被它的主人饲养的一只猫，一直向往着主人曾经生活过的森林，就是人间的生活，因为主人曾经在，一个叫布莱特福德小镇的这个镇上有过一段，就是人类的这个生活经验吧。 哦， 所以他从小就特别想变成人。那么经过他的这个魔法师主人的这个给他施的魔法，那给了他两天的时间，让他可以变成人。那么这两天的时间里面，他在人间经历了非常很多的这种，就是比如人猫变成人以后的这种尴尬呀，然后也包括很多这个世间的这种欺诈呀，当然更多的是收获的友情，然后还包括爱情，所以这段生活对他来说虽然两天吧，但是非常的充实。那么最终他是变成了人，还是变成了又变回了猫呢？这就在这儿不剧透了， 留一个悬念哈。 对 啊，牛先生觉得这个故事，尤其是从自己的这个作为一个演员的角度来说，觉得是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一个故事 哦， 真的是就是关于包容，关于懂得怎么样在这个，就像王老师所说的，就是跟人类，就是在猫的角度上讲的是怎样在人间去找到爱。这个爱不是我们潜意识的认为只是爱情的爱，是那种大爱，是包括友情啊，包括里面的爱情啊，这种爱都是对小朋友来说，或者是 懂得包容， 对， 获得勇气， 对， 没错哈。我们都知道想简担任制作人的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其实在上海、北京之前很多城市都有过驻场演出了哈。这在国内的音乐剧演出史上也是一个值得书写的历程了。现在一共演出了有多少场了？ 我们这次在天桥艺术中心将迎来100场的演出的一个纪念。 哦，哇，100场的纪念啊。 对， 已经是很多场了哈。 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们已经走过了20多个城市。 嗯， 然后最多的是在上海演出了30多场。 哦，哎，那这一次，因为我们都知道话剧每一次的这个出演哈，可能都会有细节的调整，根据所到的城市或者说所经历的主题都可能会有所调整。那这一次有没有有所改进，还是就是原汁原味的经典重现呢？ 其实我们改进最大的是在从日本引进到中国这一步。这一步呢，我们其实是只引进了音乐和剧本的版权，然后其他呢都是经由我们在国内的优秀的主创团队进行的重新的一个创造。那么这里边包括就是登浮道笑话吧，也包括我们的导演演员都是在国内召集了最好的这个主创，然后重新制作的中文版。那么在这个整个巡演过程中呢，我们一直让它保持就是上首演这种良好的状态。至于说到每个城市都要有改变的话，这个倒没有去做这个功夫，反过来我们要一直保持一个高水准，这是我们平时音乐剧应该到在任何一个场次的演出都能够保持它的这种精准，然后高质量，这是我们的一个对我们这个作品的一个追求吧。 嗯，是这样哈。我们昨天节目预告了这个今天的访谈主题之后，很多朋友也发来了微信哈。网友这个春娟说，看过几次音乐剧，不过都是英文的，我还要特别着急的去看两侧的字幕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到我看这个音乐剧的这个感受。那这次音乐剧刚才我们也说了，是从日本引进到中国之后是有自己的中文版的，对吧？那么在这个剧本上有没有加入一些，或者说演出的细节上会不会也加入一些中国元素呢？除了语言的变化之外， 会有的。我们在歌词上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个大反派哈，是之前20年前孙红雷演的那个角色，然后这次我们也是请了非常优秀的演员来饰演，里面有很多的出彩的地方，也包括他的歌词啊，会比较接地气吧。比如说他是我的女神啊，他看上就喜欢上这个和猫同时喜欢的一个人，一个女主角的时候，像这种他是我的女神啊，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语言会加到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创作里面去。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和小朋友啊，或者是和家长能够互动的一些这个语言也在里边，就是比较生动的一些话语吧。 这个可能是在我们中国这次引进这个版本里面，会有一些新的创作。 哦，是这样哈。我们刚才也说了哈，这个就是这是四季剧团出演的一个作品哈。在这之前，四季剧团其实是一个怎样的剧团呢？ 四季剧团呢是一个现在有已经有65年历程的一个成立于1953年的一个剧团，现在是日本也是亚洲全亚洲最大的一个音乐剧剧团，一年呢大概上演的作品有3000多场，演出有3000多场，也就是说平均一天有8到10个剧目在全国演出，这个数字其实是很庞大的，观众呢一年也达到了得有300万人。一天的话大概得有10000人左右在看四季剧团的作品，他上演的作品呢也包括了狮子王猫，然后就是歌剧魅影这样的大的，就是百老汇的音乐剧的日本版，那么同时呢他也上演原创的音乐剧，就是我们现在引进的这一大批家庭音乐剧，现在这批音乐剧呢有大概40多部，所以我们会逐年的像去年我们引进想变成的猫，今年呢又引进了宿敌小魔女，每年吧由四季欢歌来引进版权制作成中文版，这也是四季剧团建团60多年以来第一次向海外输出版权。 哦，是这样啊。我们也是通过两位嘉宾的介绍呢，对这部想要变成人的猫的这个音乐剧以及四季剧团都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其实在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关于音乐剧的问题想要问两位嘉宾哈，需要他们给我们大家来好好的讲一讲。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下一时段我们接着聊。 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安心优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指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8号，电话400-8729-119。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这部音乐剧从1979年开始已经演出了2000多场。来看第二道题，四季剧团是日本二次大战后戏剧史上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的独立剧团，这个剧团成立于1953年，您知道哪一部剧是他们的原创代表作吗？ A 猫， B 妈妈咪呀， C 李香兰。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的答案已经给出了，就是 C 啊，这部剧呢已经演了2000多场了，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那我们答对第一道题的朋友还是不少的，看来大家都有做功课哈。我们也请我们的嘉宾先请我们的王老师来选一个数字吧。 那我就选100吧。 100哈，为什么选择100这个数字呢？ 我们现在演出是95场，但是呢，在天桥艺术中心呢会连续上演8场，那么加起来呢，正好在天桥艺术中心会达成100场，而且这是一个特别吉利、特别圆满的一个数字。 嗯，看看这一次送出的票哈，能不能赶上这百场的纪念哈？因为跟这个百场纪念有关。那我们来看一下，有请编辑来寻找一下这第100位答对的听众是谁呢？我们同时也是给大家再把第二道题说一下哈，就是四季剧团是日本二次大战之后戏剧史上非常具有重要作用的独立剧团，该剧团是成立于1953年。刚才呢，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略有了解。那您知道哪一部剧是他们的原创代表作吗 ？A 猫， B 妈妈咪呀， C 李香兰，这三部剧呢都是很著名的。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就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可能会获得11月底的想变成人的猫的音乐剧票2张。我们第一道题100位答对的朋友，刚才之前也跟我们在微信上互动过，就是艾斯，微信名叫艾斯的朋友，恭喜您。稍后呢，我们的编辑会和您取得联系。好了，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好的，伴随着这段音乐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大家听到的呢，就是音乐剧《想要变成人的猫》里的音乐，叫做《猫的独白》。日本四季剧团经典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中文版11月27号起会登陆天桥艺术中心。这部经典音乐剧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究竟这部剧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今天我们一起来带着大家走进《想要变成人的猫》，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想变成人的猫》的总策划人、制作人、四季欢歌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祥浅和编舞助理、小偷角色的扮演者、原四季剧团演员牛俊杰，欢迎两位。 谢谢大家好。 大家好。 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四季剧团的这些一些历史和过往哈，给大家有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但其实祥浅在刚才这个广告的时候跟我说，俊杰其实对这个四季剧团是有更多的了解的，那俊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我不敢说自己有更多的了解吧，但是在那里面确实生活了很多年，工作了很多年，所以对剧团四季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其实日本剧团四季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剧团，在音乐剧方面，尤其在亚洲这块，其实算是带动亚洲音乐剧团、亚洲音乐剧的这么一个剧团。我们那会儿去的时候呢，很多的韩国人还有中国人，包括外国人都在那个地方，都一起去了团里面。然后最近几年，现在韩国音乐剧才慢慢的发展起来，而现在韩国音乐剧那些领军人物也都是当时跟我们在团里面一起工作的人物，所以你可想而知他的那个前瞻性，那会儿在团就是在那个亚洲的市场是有多么大的前瞻性、带领性。对， 我们也是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哈。从他们的这个前瞻性来说，那其实我知道祥浅你原来是我们的同行，因为后来是热爱戏剧去了日本哈。那怎么成为戏剧人的？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呢？ 我之前的梦想一直想做一名记者，但是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就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了2年的时间。 那就由衷的爱上了这个戏剧。后来到日本之后呢，专业也是研究生也是学的戏剧专业，一个很幸运的一个机会吧，正好接触到了四季剧团，那也是我早年就是第一次接触音乐剧。我记得我看的第一部戏是《妈妈咪呀》，那是2002年，大概距离现在得有16年的时间了吧。而且看的第一部剧就是由四季剧团演出的，当年的第一轮演出。很幸运正好看到了，从那以后就一下子就爱上了音乐剧。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几乎当时把日本的所有的音乐剧都看了一遍。后来就开始从事这个研究的工作，现在又走上了这个音乐剧制作人的道路。所以这我觉得人生也是挺有意思的哈。 是一个很丰富的经历了。俊杰刚才也说了哈，之前呢你是在四季剧团做演员的。其实在这个国内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做过不少音乐剧的节目啊。其实我的感受，尤其是跟演员们聊天的时候，我的感受是音乐剧这个剧种在国内的发展还是有待发展的哈。那你在日本做音乐剧演员的时候，觉得那儿的音乐剧环境怎么样，或者说和那国内的感觉对比来说有什么区别吗？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有待发展，但是我觉得国内是发展非常快的。对，音乐剧的演员非常快发展，有非常非常多好的演员，真的每次去 audition 去选秀，就是选演员的时候，你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好的演员。我觉得演员也好，舞台也罢，这些都是目前的东西，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反而是幕后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说，因为它是一个演员的保证，是一个舞台的基础。所以在国，就是在国外吧，在日本，它是目前是非常棒的，已经是非常成熟了，但它幕后更加的成熟，就是非常的系统。 比如说呢，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比如说呀，就是，它的后台永远不可能出现那种像我们前面那么美好的在演出，但是到后台的时候可能会有些慌乱呀，有些道具找不到啊，比如说这个时候，但是在四季剧团是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的，不可能有道具、服装、舞美有任何问题，因为它都是非常系统、非常专业的帮你把这些道具都准备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也看出一个剧团的这个专业性也是在这个地方。 确实是让人印象深刻哈。我们的网友善哈问说，这次演出的演员是四季剧团来的吗？ 哦，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刚才可能俊杰比较谦虚哈，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可能就是淡化了一些。实际上能够考入四季剧团的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当时我们在中国招演员的时候真的是百里挑一，从全国各地来了很多的这个舞蹈和这个歌唱都非常优秀的演员，那么能够选中然后到日本去学习生活工作的真的是很少，在这里面的概率是很低的。但到了日本之后，就是给予的条件什么的，就是比如说在演员训练方面，然后包括在生活上的这个关照，还是比较优越的。那么而且呢，这个训练其实也是很严格的， 是， 所以在日本能够就是四季剧团里面就是很快速的能够登上舞台的演员，就是更是经过了严格的这个训练和筛选。所以像俊杰在四季也演出了很多的角色和剧目，所以他的这个生活经历其实非常的丰富，舞台经验也非常丰富。那么他回到中国之后呢，就在日本四季剧团当时最多的时候，中国演员曾经达到过40多人。那么这批演员呢，有很多无论是年龄还是在生活上自己的选择的道路吧，也有不少人选择了回国发展。那么回国之后也包括像我这样的就是曾经的演职人员，我们也都有一大批在中国现在在发展。原来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哈，就是把回国的这些演职人员都是集结起来，我们一起去做一部或者一系列这个好的四季团的经典音乐剧，这就是我们这次做想变成猫的契机。那么这个过程里面，俊杰还有我们的男主角，就是都是从四季团回来的演员，大概有4位吧，咱们有几个演员是在这个， 对，有李想啊，男主啊，还有多利瓦、刘威，包括我还有 魔法师 林 强老师 4位，刘威， 对、 嗯、 也包括我们的导演， 对， 都是从四季剧团回国回来的，所以这里面大概有五六位吧，都是有过四季剧团舞台经验的，但是是我们的中国演员，整个这个班底都是在中国、 嗯、 然后其他演员呢就是根据四季的那种经验，我们在全国经过六轮筛选，最后也是百里挑一选出来的，就是活跃在中国的音乐剧演员。 嗯，是这样哈，还是我觉得还是要介绍俊杰，我们了解俊杰有多厉害还得从详浅这块来了解俊杰太谦虚了 他其实刚才那个大观众可能看不到哈，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就是跃跃欲试，有点载歌载舞这种感觉所以一个好的音乐剧演员真的听到音乐就会就想翩翩起舞是吗？ 嗯， 没有，就是会听到这个音乐还是有一些那种感觉吧，小感觉就想蹦的蹦的 其实刚才祥浅说了这个他的组织起或者说有了这样的搞一个把国内的回来的演员召集起来的想法，其实我觉得也很有这个戏剧色彩哈，有点像电影剧本里前半段那样的故事这个过程顺利吗？ 这个过程其实还挺感人的，因为、 嗯、 也是属于一拍即合吧，有了这个想法，其实我和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然后也包括这些演员们，就是一打电话一联络大家都很兴奋。我记得和李想打电话的时候，他说这个想变成人猫这部戏在日本的时候他没有演过，但是呢他演过狮子王，演过1000场在日本、 嗯、 这个也是很厉害的。他说虽然我没演过想变成人猫，但是呢我是从四季回来的演员，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就责无旁贷、 嗯， 我当然俊杰也肯定也是这样，虽然我跟俊杰在日本的时候接触不是很多，但是回国之后我们就因为有一个共同的这种经历吧，一下子就成了特别好的这个朋友和这个事业的合作伙伴。 嗯， 有这种感觉。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当时这个祥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没有，就觉得回来就是在日本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忙碌的，每天都要演出，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是都不一定能见面的， 嗯， 都其实很忙碌，都要演不同的戏，像刚才王老师所说的是理想是在演狮子王，那我就是演猫，那其实我们是不同战线上的在演出，其实很难见到的。然后回来以后呢大家也就在各忙各的，然后王老师这些电话呢或者这个想法也给大家就感觉那种凝聚力就上来了，觉得那我们回国要做一部戏，而且还是从我们原来工作单位四季的戏，所以觉得要去做这部戏，就很快就答应，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嗯， 而且俊杰在这个戏里面不仅出演，而且他还做了这个编舞助理。 嗯， 这个工作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工作，因为他又要懂舞蹈，他还要懂日语，因为我们这次请的编舞他是从日本请过来的、 嗯， 是非常优秀的一位编舞。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一边要领会这个编舞的意图，他的语言表达，一边还要立刻做出示范来，这个难度的话对俊杰来说其实是一个挑战。 嗯， 确实能想到也是很辛苦的哈。我们也是听着访谈的同时呢，也别忘了今天我们还有答题部分，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放松一下， 一起去看想变成人的猫。日本四季剧团经典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中文版马上登陆天桥剧场。《想变成人的猫》是日本四季剧团心灵剧场经典音乐剧，首演于1979年，从1981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在日本全国上演。究竟这部剧有什么魅力？和咱们熟悉的百老汇音乐剧相比，这部音乐剧又有哪些音乐剧的经典手法和创新点呢？城市文化范儿，今天我们一起去看《想变成人的猫》。来看第二道题，四季剧团是日本二次大战后戏剧史上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的独立剧团。这个剧团成立于1953年，您知道哪一部剧是他们的原创代表作吗？ A. 猫， B. 妈妈咪呀， C. 李香兰。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第二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您知道四季剧团哪一部剧是四季剧团的原创代表作吗 ？A 是猫 ，B 是妈妈咪呀 ，C 是李香兰。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有可能会获得十一月底《想变成人的猫》音乐剧票两张。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日本四季剧团的事儿。昨天不少朋友也在给我们发来互动哈，说之前可能在北京看过很多百老汇的经典音乐剧，有中文的，有英文的，还没看过日本的这个原味的原汁原味的音乐剧。那想问啊，相比于百老汇的这些外国的音乐剧，这一次日本来的外国的音乐剧会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可能大家想了解的就是日本的音乐剧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感觉呢？因为我们一提到日本的音乐，可能我脑中想到了一个旋律，当啷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样比较奇怪的低沉的这个曲调。日本的音乐剧跟百老汇我们这些知道的著名的比起来，有没有什么它独有的特点或者不一样的地方？ 我是觉得四季剧团的音乐剧吧，它还是受百老汇的影响是很深的，因为他们是先做了引进的百老汇的这个作品，然后才开始制作原创。并没有像刚才哈这个子昂那个感觉的这种比较低沉的或者是比较日范儿的。它是一个很国际化的。首先像这个想变成人猫这部剧，它就是美国的一个作家的一个小说，然后呢又是日本的这个最好的一个编剧和作曲，然后把它写成了音乐剧。它是一个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这么一个里边含了芭蕾，然后爵士，就各种门类的这种歌和舞都很汇集在一起的。然后你看的时候不会想到它是一个日本的音乐剧，反过来它是很国际的，但是呢它又很严谨。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相比百老汇来讲日本的音乐剧的一个特点吧。它很精准，然后每一场让你感觉就是你看哪一场的时候都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但它一定是非常到位的。这个可能我觉得俊杰也特别有感受吧。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在日本工作下最大的心得，就是一定要就像刚才王老师所说的，不可能说是因为你天天演出，一年365天的演出，然后不可能每一场都爆发式的那种情绪，但是你每天一定要演到最精准的那个部分，那个是最难的，是控制那种最难的。然后日本其实大家也知道，日本是比较怎么讲，一想到日本可能想到的比较是精益求精嘛，或者比较规矩比较多，那他在剧团里面体现的也是这个样子，非常的严格在这个方面。虽然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本土化的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还真没有太多说是刻意走上本土化的音乐剧，就是一看就是日本音乐剧，没有这个样。它是我觉得都可以看，小朋友也都喜欢，然后大人也都喜欢的音乐剧。它还真的是有别的本土的音乐剧，比如说是那个叫什么尤塔和他的那个 尤大和他的伙伴们， 尤大和他那个是完全的日式装扮，那个是那个更本土的那个东西，对，那才是更本土。这部应该不能算是本土的，还是给大家的。 他们制作了40多部这个原创的家庭音乐剧，每一部都有每一部的特色。我老是比喻它就像一串珍珠一样哈，它真的是每一颗都有每一颗的光泽，然后每颗都有每颗的这个特色。所以就是串联起来，它真的是五彩斑斓。 我们也对日本音乐剧有一个了解哈。那我们回到这一部剧上来。这部剧想变成人的猫啊，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猫了。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也说啊，感觉日本人特别喜欢猫，有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经典的影像作品啊，都是跟猫有关的，或者说干脆就把所有的主角都是猫。这是为什么呢？在他们的文化当中，猫是怎样的一种象征呢？ 我觉得日本人还是很喜欢猫的，像这个夏目漱石的这个我吾辈是猫的这样的这个还有一个呢，他们是我发现在音乐剧里面，比如像狮子王啊，像猫啊这种就是远离现实生活比较远的，像包括想变成的猫这种比较魔幻的剧，好像在日本更受欢迎。我曾经问过四季剧团的这个他们的负责人哈，他们感觉又调查过市场，因为日本可能生活压力会比较大，就是他们会愿看一些就是跟他们的生活现实离得比较远的， 脱离一些的，对， 然后能够释放压力，然后会让他们产生更丰富的想象力。我觉得这部想变成猫可能也是他们的这个 最喜好的这种题材的范围之一。 嗯，那我不知道祥简是否了解啊，因为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猫在日本的文化中很有地位啊，但是呢我们也说了，这个剧本或者说是改编的美国的作家的小说， 对 啊，这就很有意思了。那么在这个关于猫的这个美国的小说搬到了日本之后，在这次引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动或者说本土化的地方呢？ 我首先我读过原来的这个小说，小说很厚，然后我觉得他们拎出来了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部分，然后呢把它制作成了这个音乐剧。那么我们这次引进呢，实际上只引进了它的剧本和音乐，就是把它的日文版的就是最精华的部分拿到了中国来。那么其他的像登福道校话，所有这些都是在本土以我们最优秀的主创然后重新制作创作的。这其中呢，包括舞美，之前呢刚才也抽题都说过了哈，其实已经上演了40多年了这部戏在日本。我们这次呢要引进的话呢，不可能照搬以前的这些设计，因为时代在变化，就怎么再更接地气，怎么让中国的这个观众更喜欢爱看这部剧，我们在舞美的设计上也花了很大的功夫。比如说加入了声光电的这些效果，让这个魔法的世界更神奇吧。然后让小朋友也包括我们的这个音乐剧爱好者能够更融入到这部戏里面去。然后其中有一个着火的一个房子，整个在舞台上会坍塌，就是从着火到最后整个就是崩坏吧。然后这个过程是很震撼的，就是因为它对这个剧情的推动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包括里面的这个就是以前孙红雷演的这个角色会从一个恶的一个角色然后转变为善，那么这一场大火其实给了它很大的震动，所以这个效果是我们又加入了现在流行的一些这个科技的这个手段吧，所以在舞台上非常震撼。有很多小朋友就是看完以后就觉得这个是真的，这舞台上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对啊，就是真的，每次孩子说着火了，快救火快救火 还有这么激动的小朋友哈。那我们刚才说过很多的这个关于这部剧以及四季剧团其他剧的，刚才我们比喻说是像一串珍珠啊，虽然说呢都很这个洁白无瑕，但是呢各有各的光泽特异哈。 对。 那四季剧团二位了解的还有哪些，比如说一人说一部最值得推荐的我们还能去了解的剧还有吗？ 你指的原创还是引进呢？ 原创的 哈。那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这个宿敌小魔女了。这个戏是也是这个同一个时间段，11月30号会在保利剧院上演。宿敌小魔女是我们就是四季欢歌引进的第二部家庭音乐剧，就是这40多颗珍珠里边的，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第二颗吧。我们选择的第二颗珍珠。这个戏也非常的好看，也是一个魔幻剧，但是呢它是以女孩为主角的。如果说这两部戏的这个第一部戏是一只猫嘛，是男演员为主角的，我们的这个牛俊杰哈，他也在这个戏里面，就是刚才想变成猫里面，其实他是这个猫的壁纸吧。 我就老演动物，演猫啊，演什么的，演人。 我们也是有了更多的期待哈。好了，这一时段的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我们又到了要进一段广告的时间了哈。我们先稍事休息，在下一时段还有更多的精彩问题等着嘉宾来为我们解读。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

也标志着剧团正式进入音乐剧的轨道。此外，该剧团还创作了不少原创剧目，最有代表性的是《昭和历史三部曲》《李香兰》《南十字星》和《异国之秋》。特别是李香兰，受到李香兰，也就是山口淑子本人、日本国内观众以及中国、新加坡观众的喜爱，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李香兰是他们的原创代表作。来看第三道题，1987年，中国戏剧家协会与美国尤金·奥尼尔戏剧中心联手牵头，引进两部美国音乐剧《乐器推销员》和《异想天开》，您知道他们分别是在哪家剧院上演的吗？A. 天桥剧院和民族工剧场 B. 仁义和国家话剧院 C. 保利剧院和世纪剧院。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二道题答案已经揭晓了，是 C 李香兰哈。我们有不少朋友都答对了，那我们这一次请俊杰来为我们选一个好玩的数字吧，选择多少呢？ 啊，刚才王老师选的100，那我选1。 这个有点极端了哈。看这一次啊，不仅要看大家谁能答对了，还要看手速的时候到了哈。那我们选择第一位听众哈，我们有请编辑来找一下。那我们第三道题给大家放送了一遍，这个题面还挺长的，大家再看一下哈。就是1987年，当国内大多数人还不是很熟悉音乐剧这种舞台形式的时候，中国戏剧家协会与美国尤金·奥尼尔戏剧中心联手牵头，引进了两部美国音乐剧，叫《乐器推销员》和《异想天开》，那您知道他们分别在哪个剧院上演吗 ？A. 天桥剧院和民族工剧场 ；B. 仁义和国家话剧院 ；C. 保利剧院和世纪剧院。这三个选项，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有可能会获得11月底的《想变成人的猫》的音乐剧票2张。我们第二道题答对的第一位朋友啊，手速很快，速度很快，叫饶佩，这是他的微信名。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恭喜您获得了音乐剧票2张，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一起走进想要变成人的猫。刚才两位嘉宾已经是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四季剧团和这部音乐剧的故事哈。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乐呢，就是这里面的想变成人猫里面的一个友情之歌，非常好听的一段音乐哈。是的，这个听众骆驼在给我们发互动的时候说，我就特别喜欢看音乐剧，因为我喜欢热闹。这是对音乐剧的一个比较，是不是算是比较突出但是略显刻板的印象呢？我不知道二位怎么看哈，二位觉得呢？ 音乐剧确实是很丰富的，因为它是集歌舞然后表演于一体的，音乐舞蹈然后还有戏剧，所以缺一不可吧。说热闹其实也热闹，然后呢我觉得说丰富也是很丰富的一种，也很大众化的一种表演形式。 那这一部音乐剧，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个音乐剧都是由著名的作曲家来写的哈。那这一部音乐剧咱们这部有什么那些亮点呢？ 这一部呢，首先它的这个作词作曲都是在日本，就是像四季剧团，它有一个理念，就是越是给孩子和这个家庭看的音乐剧，特别是给孩子看的戏，越要找最好的这个编剧和作词作曲。因为他觉得可能他人生的第一部音乐剧或者人生的第一次走进剧场就在这部剧，所以一定要给他，而不是说因为是孩子所以就给他让他觉得很热闹快乐就行了，而是要真的给他一个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这次的整个作曲和作词包括剧本都是日本最著名的这个非常有经验的作曲家和这个编剧。我们这次的这个音乐非常好听，就像刚才播放的这只是一个伴奏哈。到剧场的话，因为我们又重新填了词，这次整个翻译成中文版之后呢，就为了贴近他的这个优美的这个音乐，其实花了很大的这个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这个歌曲才可以朗朗上口。 这也是这次本土化就是用的这个心和力最多的一部分吧。 嗯，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在歌曲上或者说在这个表演形式上是不是会有很多的日本的元素或者亚洲的元素，刚才给我们介绍还是很国际范的一种哈。我们的网友还是很这个关注这一点，说有一位网友邱小猫说，之前我去看过《吉屋出租》，那是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就全是爵士啊、美国乡村音乐等元素。那这一次是一个美国的小说，但是呢是一个日本的音乐剧。那在舞蹈方面，哎，他着重说了这个舞蹈方面，会不会因为是在亚洲的缘故，这次来到我们中国啊，之前呢又是在日本，是会不会有很多亚洲的或者日本的元素呢？ 他舞蹈创作还是经历，就是其实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日本也好，其实舞蹈它里面创作基本上都是爵士和芭蕾啊，还有一些现代舞的部分。那这部音乐剧我们一样也是融入了这些舞蹈的部分，没有刻意说有什么日本的什么舞蹈，没有这个。 对，还是一个。 这一次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哈，就是我们这个编舞是从日本特意请来的这个八子老师，然后呢他呢其实很敬业，在这个来中国之前就已经把舞蹈编好了。他的难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版权没有这个舞蹈这方面，所以他不能够重复日本四剧团曾经演过这40多年的经典的这个舞蹈，他要重新编，而且呢还要编的比以前的那个超越原版，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八子老师真的很 对，但是他呢在这来中国之前就已经编了大部分的舞蹈，到了中国以后，然后第一天就让中国的演员们去展示他们的特长，结果展示了以后大吃一惊，因为我们的中国演员都是童子功哈，很多人都有很多绝技，所以他一下子就特别震惊，他又重新的去把这些舞蹈又重新去编排了一下，因为根据中国演员的这个 身体条件呀、技术技巧的能力呀，给他穿插进来。对、 哦、是这样哈。哎，我刚才听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咱们的这个版权为什么是分着买的呀？ 我们这次只买了这个音乐和剧本，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做音乐剧没有必要完全照搬这个海外的这个完全复制，我们可以在就是剧本和音乐和是音乐剧的这个根本已经有了这个好的核心之后，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进行我们打造我们自己的团队。首先我们的团队有了这个创造力，如果只是复制的话，那么就是很被动，会受很多的限制。反过来我们现在的可能剧本和音乐相对会弱一些，那么我们的团队其实在这个创造能力上是很强的，所以有了这个核心，然后我们去打造声光电方面的这些登浮道相化的，包括编舞方面的，我觉得更接近中国的这个欣赏习惯，也更能让中国的观众就是更多的爱上这部戏吧。你觉得呢？ 对， 这么一说还是很有道理的哈。咱们说了很多音乐和舞蹈，音乐我们能听啊，舞蹈还是我们只能去现场看了哈。当然了，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可以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尽管说我们不能剧透太多哈。这部剧一共有几位主角几位配角呢？ 主角是男主莱奥尼，这是唯一的男主角， 是那只变成人的猫是吗？ 对，他想变成人 啊。 对， 那他最后有没有变成猫，还是不是变成人，还是又回复到了猫？这个就不剧透了。 对， 然后是他的这个魔法师，就是饲养他的主人。然后呢是他的，当然是女主角了，就是他到了小镇上爱上的这个女主角，最后影响他是变成人还是走回到森林的这个最至关重要的一个点。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就是他第一眼就是第一个接触的人类吧，就是一位医生。这个角色其实是友情的化身，就是他第一次体会到人间温暖的这个角色。那么这个人一直陪伴他，给他解读人间的一些，比如他遇到这个挫折的时候，遇到了这些欺诈他的人的时候，那么怎么去化解他这些，然后遇到爱情的时候告诉他什么是爱，都是由这个医生这个角色来完成的。那么还有一个大反派，就是20年前孙红雷演出的这个角色，这个也是非常出彩的，是就是我们这生活中的这种就欺凌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俊杰演的这个小偷这个角色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其实我就是一个 在村庄当中欺诈。 是孙红雷之前演的那个角色吗？不是吧？ 不是，我不是最大的反派，我是只是在村庄当中，因为人当中有很多，村庄当中有很多有卖布的呀，有干嘛的呀，我只是在当中偷了他的钱而已，然后被他抓到了，被这只猫，因为猫嘛，它的反应就是比人要快，要灵敏，被他抓到了这么一个人，使坏的一个人，其实 是偷偷欺诈的， 帮凶是一个。 刚才有提到孙红雷，我就是觉得应该不是和你和这个孙红雷不是演的一个角色，我觉得你们的这个风格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他那个是简直是太反派了。 哦，哎，为什么在这部剧刚刚引进的时候，那应该是很久以前了吧？为什么会请孙红雷来演呢？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这部剧刚引进的时候 啊，这部剧呢，其实，在我们就是这个就说到了我们为什么要引进这部剧。第一呢，刚才咱们这个选题里边说到了，在日本已经演出了两千多场，然后40多年的时间是经过了在日本的市场检验的。那么实际上20年以前呢，这部剧曾经引进到中国的这个中央戏剧学院95级音乐剧班，作为教育版权，然后这个班的全体同学演出了他的中文版，作为他们的毕业之前的第一部的大戏。这部戏呢，当时一口气演出了40多场，一票难求。然后呢，从这部剧里走出了像孙红雷，然后包括焦刚、侯岩松，然后赵永斌、林强，就是活跃在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音乐剧舞台上的这些最前端的这些人才吧，可以说是中国音乐剧的起点和摇篮。所以他也经过了中国的这个市场的检验。我们引进这部剧呢，也找到了很多当年的观众，就他们都 对，有很多当年的观众，真的是 对，像很多中戏的现在的明星啊，像章子怡啊，或者是袁泉啊，然后我们这次包括采访的时候，陶虹都说是看着这部剧长大的。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哈。 对， 那目前国内制作音乐剧的方式主要有哪些呢？引进应该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吧，还有哪些方式呢？ 现在大致有三种吧。一种是直接引进百老汇原版的英文的，像我们现在在天桥艺术中心正在引进的芝加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它是纯英文版百老汇引进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现在制作的引进版权，然后制作成中文版，这种本土化的演出。另外一种呢，就是纯粹的原创，像俊杰他们前一段做的这个《秋裤和擀面杖》， 对， 就是一个非常有人气的写北漂生活的一种纯粹从剧本、音乐到整个舞美的创作，都是由在本土完成的原创音乐剧，大概是这三类。 明白了哈，这是我们目前制作我国制作音乐剧的主要的三种方式，是哈。其实中国的音乐剧，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也说，是不是整个的发展的开始发展的时间，包括我们这第三道题也问了哈，就是到了1978年吧，这个时间才开始引进哈。这个国外的音乐剧是不是要比其他的这个亚洲其他国家发展的慢一些呢？还是会比其他的发展的好一些呢？就比如说拿印度来说，我们知道印度的电影当中，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影视作品当中都会有歌舞的元素存在，这个算是一种音乐剧的一种影响吗？ 这个可能跟民族的这种民族性有很大的关系。印度确实是载歌载舞，但是音乐剧呢，最早还是起源于欧美。到现在其实也不过100年左右的历史，所以音乐剧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艺术门类。那么我们中国可能就起步的就更晚一些。现在呢，如果说相比欧美，也包括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先进国家来讲，中国的音乐剧还刚刚起步。实际上在欧美和这个亚洲先进国家哈，音乐剧的占比在整个的这个演出票房里面都占据了一半以上的这个演出，所以这么相比起来，我们的中国音乐剧人还要大大的努力。 对， 但是有很多人真的在这个很前端的在这个战线上面吧，这一直在不懈的在努力，包括俊杰他们这样年轻的音乐剧人，我觉得真的特别棒。 是这样哈，我们也有很多的了解了。 谢谢王老师， 得到了节目中的首肯哈。还有不少朋友说这个看音乐剧，因为之前我们这个也做过歌剧的这个节目哈，邀请过歌剧的编导或者演员来做节目，给我们讲了很多看歌剧的时候的这个注意的事项，比如说是不是要穿正装啊，在这个剧场里面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那很多朋友就会担心说，看音乐剧是不是也有很严格的礼仪要求呢？ 没有，没有，音乐剧很简单的，你看你要看什么样的音乐剧。我觉得音乐剧其实就是你感受他当下是要做什么，他陪着你能在剧场感受到了哭，他会感受到笑，我觉得那个更怎么说，更真实吧，这种当下的情感，而不是需要穿一个正装啊，那个太过于形式化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我每次去看戏也没有说要穿上什么的。 音乐剧相比歌剧来讲，它是一个很大众化的舞台艺术，就是谁都可以走进剧场去欣赏，而且它也很接近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可能最能够跟这个时代相融的一种表演形式，所以我觉得可以很放松的，而且很多音乐剧，多数的音乐剧都会给你带来感动快乐，所以我觉得可以是人类就是在现在我们这个阶段的这个休闲的一种方式吧，最好的一个选择。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最后一点时间，二位来跟我们说说这次演出，如果我们去观看的话，现在听众朋友们应该兴趣已经很大了哈，如果他们想去观看的话，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吗？首先先跟我们说说演出的每次的时间和票价吧。 演出时间呢是在11月27号到12月2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前四天呢，11月27号开始到30号都是每天晚上7点半，那么六日的时候呢，一般音乐剧都是演两场，是下午和晚上，下午应该是2点半开演，就是说1月1号和2号应该是下午场和晚场，2点半场和7点半场都有，那么票价呢，应该是不高，因为它是一个家庭音乐剧，适合全家去看的，所以这次真的是一个很亲民的一个价格。我记得好像也就是100多200多，对，最多好像也就300左右的这个价格。 购票渠道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购票渠道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大麦啊，或者是剧城网啊，或者是天桥艺术中心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都可以找到吧。我觉得搜一下想变成人的猫 就可以，应该会弹出很多购票的方式。 好的啊，大家现在应该也是需要赶紧去看一看了。这个11月27号，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这个时间哈，没准去了以后发现票会没有，大家得抓紧时间了哈。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两位带我们走进了日本四季剧团以及他的剧目《想变成人的猫》，了解了这部音乐剧的经典之处，也了解了日本音乐剧的很多特点，让我们对于音乐剧应该也是有了更广更深的了解。希望这部剧能够大卖哈。也希望音乐和舞台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色彩。再一次感谢二位，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主持人，谢谢观众。 好了，我们也是赶紧把第三道题的答案给大家放送一遍， 一起去看《想变成人的猫》，日本四季剧团经典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中文版马上登陆天桥剧场。音乐剧进入中国大概以1987年北京天桥剧场演出的《乐器推销员》，北京民族宫剧场演出的《异想天开》为最早。虽然音乐之声更早一些，但它不能算作是传统的音乐剧。近些年来，正像国外交响乐团纷纷来中国演出那样，外国的音乐剧也是纷至沓来。我国的观众也随着外国著名音乐剧的演出，逐渐熟悉了这些优秀的作品，比如《巴黎圣母院》、《妈妈咪呀》、《悲惨世界》、《猫》、《狮子王》等等。我国观众对戏剧的欣赏习惯也有所改变，欣赏水平也有了提高。为了入乡随俗，现在又纷纷推出了外国音乐剧的中国版，这些无疑对外国音乐剧的普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乐器推销员和异想天开分别是在天桥剧院和民族宫剧场上演的。您答对了吗？ 好的，我们第三道题的答案是 A 哈，有不少朋友答对了。我们请王老师再选一个数字，选择多少呢？ 好的，那我们选 27。 27，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 两眼一对，然后想到的。 哇，这可能就是合作者的默契。不管怎么样哈，我们这个第27位幸运听众肯定是受益于此了，受益于两人的默契了。那我们一会儿呢，编辑找到第27位朋友之后啊，已经找到了，是窦圆圆啊，恭喜您。我们的节目今天到这里呢就结束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监制责任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明天节目的精彩内容。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今天开幕，运河故道沿线出土文物将亮相展会。丹麦四大名匠之一的芬尤创作的北欧顶级古典家具、中国紫檀雕钺洞门架子床等，来自全球各地的藏家携数千件精美文物艺术品来到现场，还有惠民拍卖会等。这个被称为小文博会的活动有哪些精彩之处？从中能了解到北京文博事业的哪些亮点？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了解。 活动全面引爆，地中海进口的野生海参隆重登场， 不骄不躁，奢华低调，1999元一盒的市价秒降到799元，滑到吃一次只要10多块，10多块钱去菜场啊，可以买一条鲫鱼烧个汤，可以买几块生姜大蒜或者一个苹果两个梨，但是今天让您吃到海中人参海参。 嗯，别急呀，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什么叫狂欢？就是前所未有，以后也不会有，就这一次的狂欢优惠，您想都想不到的优惠。您听好了，此刻拨打400071068 400071068，订购一盒799，对吧？ 对。 但是您订购两盒再送一盒，同规格、同大小、同品质，全部都是一级品的地中海深海里的野生海参，等于每盒从799秒变成532，吃一次啊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之前您是想都不用想，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本次活动各位不用有任何的迟疑，必须马上来拨打400071068 400071068。 而且您买到的是地中海进口的深海海域自然长大的全部达到一级品的野生海参。